今日黄昏的时候落了几阵雨。以前在香港同我拍开档的 Mace 过了台湾，约了我在他住的酒店 coffee shop 去见面。 你都好麻烦啫，公司长期喺度有房你都唔住，系要自己揾地方住嘅。 我最唔中意去第二个地方，因为我成日见住熟喺熟面嗰啲人。 啊，你好似有啲唔同咗，个人咁酷嘅。 系咩？ 不过话时话，比以前型咗啊。 有咩攞过嚟俾我噶？ 嗱 ，Janice 咧叫你睇下呢份嘢，佢话打电话同你讲过噶咯。个 project 咧，佢就好想你做埋嘅。不过呢，我谂佢都算良心发现啊！佢话惊你嚟台湾嚟得耐，高兴啊！ 系咩？ 嗱，你自己睇完份嘢咧，就亲自打俾佢。不过最好快啲，赶噶。 得啦，我今晚咪有电话佢。 嗯，仲有啊，仲有啊嗱，你女朋友叫我帮佢带嘅杂志衫。 唔该。 唉，好彩我已经有男朋友咋，咪中意亲你啊，惨死啊，真系。 乜嘢啊？ 大佬啊，净系俾你一个人嚟台湾都好唔掂啦，肯定嗰啲台湾女人啊，好似食人仓咁围住你啊。 先你点知你过嚟嘅？ 冇，佢嗰日打电话过嚟啊嘛，咁倾开问你几时翻香港，我鬼知咩？不过咧，我觉得你两个真系有啲问题嘅 ，Evan 就雪走咗。 哦，你约我就系想同我倾呢啲嘢。 喂，使唔使咁快就闩定道门先下丧啫？ 其实呢一个阶段，我都唔知仲有啲咩好讲。 唉，嗰日同 Cindy 倾电话咧，我都 sense 到佢好惨啊！你个女朋友又冇嘢咧，智叻啊死人！你谂下，佢曾经连我都怀疑啊，佢点会真系冇嘢啊？不过今次咧过嚟见一见你，我唔知佢仲忍得几耐噶。 点解？ 正话你一入嚟，我第一眼望你嘅，我都有啲晕浪啦。啊，唔怪得知嗰啲妹妹仔咧，一见到啲咩忧郁眼神啊，搭晒糖。 你几时走啊？ 你系咪咁样敷衍我啊？我俾埋呢样嘢你咧，我自己去行街噶啦。其实我都谂咗好耐啊，究竟带唔带俾你好咧？你未到之前，我都仲喺度谂紧噶。 结果咧？ 唉，你以为我头先讲嗰啲忧郁眼神讲大话噶？我希望我而家系做紧件好事啦。 先你仲叫佢攞啲咩嚟俾我啫？ 嗱，你睇下啦，呢几张相阿雪嚟噶，剪短咗头发，认唔认得啊？ 你点得嚟噶？ 唉，你识唔识 Ideas 做嗰个 Kelvin 啊？ 识。 是他呢就想找阿雪做广告，他于是就上了 Ken 的 studio 拍些效果照片，咁啱我那天上去呢见到 Ken 在那拿些照片来看，咁我当然叫他私人整几张给我啦。正话我呢望住你在大玻璃出面那里行，你们两个的眼神啊一模一样的，咁冇可能不给你看啦。 他拍什么广告啊？ 而家都未知，我谂呢啲系试镜相嚟嘅啫。喂，嗱，我真系唔讲啦，我要去行街。呢啲时候咧，最好都系留翻你自己一个人啊。 咩事？ 嗯？ 唔该晒。 俾啲心机啦。 攞住阿雪呢三张相。我重复又重复，重复再重复咁睇，我唔知嗰两个钟头点样过，直接个侍应走埋我身边度，喺我张台点起咗洋烛，我先开始有翻啲感觉。Operator， 请帮我接一通电话去香港，号码是116320。喂，我是411福台，密码1399，请问今天有没有 call 找我？ 请大家等一下，暂时没有 call 我先生。 唔该。情人你我 略过亲切，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浮动在路梦的，然后路何回忆，丝丝点点，片片滴滴，由当中的细节，完成尚未完小说。 拍摄这三张相，三个角度，三种眼神，都充满了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剪短了头发的她，比以前多了份清秀。其实这一排自己很想打电话找她，但是见到这些相之后，我反而不敢。阿雪似乎已经开始出去另一个阶段的生活，而一个空间，我是不应该再遇回一个角色。 台湾的消息好像咒语咁将我定型咗喺某一个情绪。呢几个月为咗逃避阿哲，明知喺好近距离都要有咁远走咁远，但系知道佢去咗台湾，又肯翻返去佢身边，静静咁守候佢。 阿雪乜你喺度嘅咩？点解唔开门啫？ 吓，有人嚟吗？ 梗系啦，落霞。咦，乜系你啊？ 三毛， 食咗嘢未？我包紧云吞。 嗯，好啊，好肚饿啊。 嗱，饮茶饮水咧，自己嚟咯，唔使招呼。 好啊，唔使招呼我啦，阿毛。喂，你坐喺度爆蛋啊？ 你唔好咁多事啦。 啊，冇拖拍嘅女人系咁无聊啊嘛。 我在电话咪话咗我唔睇咯，你做乜送上门啫？ 我嚟咧就想话俾你听，喂，嗰个女人咧原来仲喺香港啊！嗱，唔好话我唔醒啲劲料俾你听啊！阿哲咧系自己一个人去台北噶，嗰个女人啊冇份去啊！我劝你咧呢个时候最好快啲乘虚而入。 唔该你唔好咁大声啦，费事妈咪听到啊！ 惊咩？喂，嗰、那个女人咧，哈，究竟同你噏过啲乜嘢咧？吓，点解咁快放弃，唔同佢争嗰个大嚿折嘅咧？唉，不过咁，我肯定你而家咧，就算即刻飞到美国啊，都冇用啦。嗱，你睇下，叫你睇下佢边访问啫嘛，又唔系见过人，咁都顶唔顺。不过咁喎，哈哈，讲时讲。哇！嗰篇访问啲相咧，又真系几鬼俊嘅。哇！嗰对眼咧，望一嘢就俾佢电到飞起啦。 唔好讲啦。 喂，我冇打算讲，我只系叫你睇啫。唉，其实我真系觉得你哋好老土。以前啲人啊，就话惊俾人拉去浸猪笼啫。而家仲使唔使咁怨妇啊？你 我就系唔想做怨妇啊。以前我真系以为中意一个人可以唔使计较咁多噶，所以就算佢有女朋友，咁又点啫？我唔使理咁多噶。但系而家问题系我啊，系我唔要佢有女朋友啊，我唔要一半啊，我要要晒啊！我已经好憎自己嗰啲小气而心噶啦。如果有一日我真系开口要阿哲拣我唔要先嚟嘅话，我想我会憎死自己 啊！喂喂喂，呢啲嘢好自私噶，至多咪揽住一齐死，斗到边个冇人咧，就边个会走啦嘛！我猛啊，就因为猛你冚期冚得咁快啫。 中意同乐霞一起，因为佢几时都系斩钉截铁、光明磊落，佢嘅率直绝对有杀伤力，但系几时都系明刀明枪嘅，唔似我，明明系小女人，妒忌精，仲要扮大方，扮唔到就发脾气，由中意阿哲到我想霸住佢嘅日子，都算系我同阿哲嘅黑暗岁月。 Good evening. 喂，唔该阿哲啦。 等一等啊。 唔该。 喂。 做紧乜嘢啊？ 开紧会啊。我一阵 call 你啊，系咁先。 唉，你今晚又撑台脚啊？ 佢开紧会啊。 唉，我话佢扮忙啫啩。吓，唔知点解个个都系用呢招嘅咧？以前嗰个咁嘅 Roy 啊，初初一日24小时随传随到，要乜有乜。唉，后尾咪又系 call 10次复两次，餐餐都话要开会咁滞喎。唉，到嗰阿 Sam 啊，唉仲衰。开头嗰阵咧就差唔多叫跳楼都得咁滞。到咗摊牌之前啊，你都见噶啦。佢见我仲惨过见大耳窿啊！总言之咧，啲男人咧忽然之间将你变咗打字妹，咁啊用嗰啲公事声嘅口吻咧，就叫你做呢样做嗰样咁啊！唉，我觉得你最好小心啲。 但阿 Sam 仲有揾你啊？ 喂，中唔到头奖啊，都攞翻啲安慰奖啩？ 等我啊！喂。Eagle Boutique。 喂，阿雪啊，我系阿 Sam 啊，落鞋喺咩度啊？ 喺度，你等等下。 唔该。 喂，阿 Sam 揾你啊。 嗯，唔该。喂。 喂。 嗯。 落鞋，你肯听我电话，系咪即系话我哋仲有机会可以讲落去啊？ 系我冇机会啫。 落鞋，我信你，我真系喜欢你，我先会对你咁坦白啫。讲真啦，要黑你其实唔系好难嘅啫。 咁你系将我当系男朋友啊，定系要我继续当你系我男朋友啊？ 唉，你今日系咪好攰啊？我哋可唔可以唔倾呢个问题，要食个饭先啫？我哋应该仲有好多时间可以慢慢再 solve 呢个 problem 啊，系嘛？讲真啦，我真系好 miss 你嘅笑话。 我哋而家咁啊，就已经系最好嘅笑话啦。 喂，唔好讲呢啲啦。我在铺头咋，要唔要过嚟接埋你啊？ 好啊，一阵见啦。 好啊。 你会点啊？ 唉，点啫？我嚟咗香港7年啦。我啲屋企人咧就净系会喺冇钱嘅时候写一封信咁多俾我咁大把嘅啫。我以前天津嗰男朋友咧就系怕自己挂住我，所以就打死都唔肯俾我落嚟。哼，点知原来真系一落嚟就 say goodbye 啦。唉， 嚟咗呢度咁耐，我啱啱先听到有一个人好认真咁话俾我听，佢 miss 我嘅啫。唉，即管睇下点啦，我约咗佢啦，走先啦。 好啦，咁你走先啦，我散步得噶啦。 嗯。 喂，唔该411啦。 喂，姓柯啊？ 姓孔。 孔小姐电话。 唔该你帮我留 message 啊，话俾佢听我喺部车等佢啊。 好啊。 唔该。以前我一找不到阿哲，我就会觉得佢一定系同 Cindy 一起。嗰段时间啱啱好就是阿哲同 Cindy 去完英国度假翻嚟，当然我唔会问，阿哲亦唔会讲嗰三个礼拜系点过。不过嗰阵我越系扮大方，心入面就越系怀疑，越妒忌。喂， 我仲未走得啊！ 我等你啊！ 唔好啦，我啲嘢又赶，我唔想你等咁耐啊嘛，不如你翻屋企先啦。 点解你翻咗嚟香港一阵就已经咁多嘢做嘅？ 系啊，唔讲住啦，我要同你继续倾啊。 你而家喺边度啊？ 公司咯。 点解我正话打去嗰阵时冇人听嘅 ？reception 啲人都走晒啦。 咁你唔使食饭啦。冇嘢。 迟多阵间，我放咗工之后，我嚟到屋企楼下，咁跟住你落嚟好唔 好？算啦，想见下你啫嘛，做咩要搞到咁辛苦啫？系咁啦。 雪。 乜嘢啊？ 你即刻打翻嚟我公司，系咁。 喂，喂。喂。 我都话我喺公司噶啦， 你试我啊？ 咩事嚟啫？ 你以为我唔信你咯？你以为我想 check 你咯？ 你唔好咁啦，明明冇事噶嘛，做咩要整到好有问题咁啫？ 系我有问题啫嘛，唔关你事啊。妒忌是我现在最怕的一种感觉。有次跟洛霞说过，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一块煎紧的 pancake， 但是火太猛，煎到窿晒、黐晒镬、出晒烟，用镬铲猛咁去刮个镬底那种猛整，就好像我越来越妒忌的心情。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我自己会变成这样的地步，我好怕，所以我要走。